昨天是恋人，今天说分手就分手。别问你的痛要怎么解脱，多情的人注定伤得比较久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是蔡依林在1999年发行的首张专辑《卓林1019》当中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。唱这首歌的时候呢，蔡依林只有19岁，虽然她很年轻，但是诠释起这首歌来呢，却是表现令人很惊喜，让人听起来呢会很感动。而这首歌所在的蔡依林的第一张专辑呢，一经发行就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，曾以40万的总销量荣获第7届新加坡金曲奖最佳新人金奖和第6届 Channel V 亚洲区年度最受欢迎新人等等的奖项。在之后我们听到的蔡依林的这些作品当中呢，也是频频获奖啊。可以说蔡依林这位歌手呢，不仅是作品多，而且获奖也是非常多的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，是蔡依林离开环球音乐加盟索尼音乐推出的一首歌，叫做《骑士精神》。这首歌呢，不是蔡依林的一首转型之作。在这首歌当中啊，蔡依林首度尝试了填词来创作。不仅如此啊，蔡依林的曲风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从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的《我知道你很难过》，演唱慢板情歌的这种小清新，转变成了在《骑士精神》当中的大秀 rap。让我们看到了他不同的一面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会听到这首《骑士精神》。 想要对我说，外来的袭击器，家里公主远去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，我不听，我不听。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，容易伤心，没有用。微笑的表面，不停骗自己。他们的语气，好像在攻击自卑的心理，四面来，戴着各种面具，想让你我孤立。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如同傻子掉进眼里，不用哭泣。莫名其妙的话语，莫名其妙的话语，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。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，梦幻不是，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规律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回应你也真实。像骑士的忠贞，不畏惧险恶的眼神，过程一直放在我心底，就像挡在英雄前的盔甲。 当我看见破茧破损的在意，盔甲后你的表情带着笑意想要对我说，外来的袭击机将你公主远去，那些令人刺耳的声音我不听我不听，偏偏我又容易受影响容易伤心，没有用微笑的表面不停骗自己，他们的语气好像攻击自卑的心理，四年来戴着各种面具想让你我孤立，莫名其妙的是欢愉，莫名其妙的是欢愉，如同傻子掉进眼里不用哭泣，莫名其妙的是欢愉，莫名其妙的是欢愉，不如下当点一直的主意，我不要王子苦苦守候的故事，梦幻故事我不希望你是王子，因为瑰丽童话结局为战而死，故事开端结局会你也真实，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《骑士精神》呢，是有一些异域风情的感觉的，收录在蔡依林2003年发行的第五张专辑《看我七十二变》当中。而这张专辑呢，可以说让蔡依林在内地名声大噪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收录了不少流行度颇高的歌。既然是这样呢，我们接下来呢，就来重点听听这张专辑。首先，让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《看我七十二变》。这首歌呢，不仅是让我们感觉到了蔡依林的多变，而且呢，它也是一首特别充满着正能量的歌。它告诉我们，每个人的能量都是巨大的，我们都可以有很多的变化，展现出独特的、优秀的自我。 面侧面，不是我 七十二变。 情感心想改变， 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灭别气馁，旧观念抛到一边，现在就开始改变，把尊严能飞上青天，美丽极限，爱漂亮没有终点，追求完美的境界，人不爱每天，注定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《乐听经典》，我是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，让我们来听蔡依林的经典好歌。我们刚才重点介绍了蔡依林的这张专辑《看我七十二变》。在这张专辑当中呢，有很多脍炙人口的好歌，而接下来的几首歌呢，都会出自于这张专辑当中。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《说爱你》，整首歌呢都充满着欢快愉悦的气氛。唱出了女孩那种小鹿乱撞、朦胧羞涩的表达爱情的感觉。 在听过了蔡依林的一首《说爱你》之后呢，让我们来听蔡依林《看我七十二变》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一首曲风类似的歌曲，叫做《爆米花的味道》，它是方文山作词的一首歌，一起来听。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亭经典节目，我是贾悦。刚刚我们听到的几首歌呢，都是来自于蔡依林《看我七十二变》这张专辑当中。这张专辑呢，是蔡依林加入索尼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首张国语大碟，所以呢，索尼公司也是请来了众多很金牌的制作人，去根据蔡依林的音质啊、唱腔、定位、潜力而创作出的这张专辑。所以这张专辑呢，也是耗费了很多的时间，选出的这些歌曲呢，既适合蔡依林，而且呢还很多元化。

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，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每个人心底都会有几首老歌，它们旋律优美，经久不衰，或记载着某些事，或牵扯到某些人。那些美妙的音符就像是一部时光机器，带我们穿梭在时光的隧道里。 FM 986，越听经典， 越听经典， 感受音乐，品味人生。 听众朋友，感谢回来，这里是 FM 986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，我是主持人贾悦。在今天我们的乐听经典当中的，和大家共同来分享百变歌手蔡依林的一些经典好歌。在上半时段节目最后，我们听到的是她《看我72遍》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《假面的告白》。在这首歌的 MV 当中啊，唱片公司选取的是韩剧《冬日恋歌》当中最著名的江原道的雪景。不仅如此，拍摄时间呢还是韩国最冷的时候。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呢，蔡依林穿的是非常单薄的衣服，在-20多度的低温当中动情的演唱，几乎都要失温晕倒了。而她还是继续坚持，非常敬业的把整部 MV 拍完，甚至自己的皮肤已经干裂过敏都没有觉察到。可见啊，其实一位歌手的成功不仅是需要唱得好，而且还是需要在背后付出很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努力的。继续让我们来听蔡依林的歌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呢，依然来自于蔡依林《看我72遍》这张专辑当中，歌名叫做《马甲上的绳索》，一起来听。 举的傀儡身躯，微弱的光线，亵渎的生命，一阵偷来的沉默，脚下灰白的大理石，棋盘式的陷阱，狮子般的吞噬，切断你身上多余的线，如假十岁的礼物和伪装快乐的蝴蝶结，紧紧预告天真的微笑就要幻灭。马甲上的绳索，一件落雨的蝶衣，牵绊着碾破茧的蝴蝶，缠成即将展翅的蝶翼。马甲上的绳索，一件落雨的蝶衣，牵绊着碾破茧的蝴蝶，缠住即将展翅的蝶翼。 成半春联，破茧的蝴蝶，牵出即将展翅的天意。 有的时候作曲者和作词人真的是有一种神奇的魔力，可以通过音符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歌词当中所蕴含的那种意境。比如说马甲上的绳索，在唱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呢，总有一种绳索在摇晃的感觉。继续来听蔡依林的歌，接下来呢我们会听到蔡依林另外一张专辑，发行于2004年的第六张专辑《城堡》当中的几首歌。这张专辑呢成绩也是不错的，在台湾的销量就达到了30万张，而且曲风呢也是快慢结合。首先呢让我们来听在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两首有些伤感的情歌，《柠檬草的味道》和《倒带》，两首歌曲一起送出。 当问在我们后来有没有再见，旅行了才会晓得怀念，突然我记起你的脸，那触动依然像昨天，对自己我终于也诚实了一点，是不是回忆就是淡淡柠檬草，心酸里也有芳香的味道，曾以为已失去时间，但那天已经好遥远，绕一圈我才发现我有更远地平线，我难道没错，只是不适合，我要的我现在才懂得， 错过的，请你帮我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柠檬草的味道和倒带呢，都出自于蔡依林发行的第六张专辑《城堡》当中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会听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另外的两首节奏欢快的歌，比如说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也让蔡依林在2005年作为了当年央视春晚上唯一的一位台湾歌手献唱。话不多说，赶快来听听这首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？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？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重要，敢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爱是一种奇妙的东西，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。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？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勇气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得分不被判出局。不必神秘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不必神秘。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依林演唱的一首《爱情三十六计》，是一首电子舞曲加抒情曲风的歌，歌名叫做《爱情三十六计》。蔡依林认为这是表现女生的一种独立自主的爱情观，如果女生能够放下过多的羞涩，多和对方聊天打电话，爱情也许就会降临了。在春晚的宣传作用下呢，这首《爱情三十六计》流行度大为提高。这首歌当时进入了中国的内地彩铃市场，从2005年到2007年创下了340万次的下载量，可见这首歌大家对它的喜爱程度。继续来听蔡依林勇敢说爱的歌，比如说接下来的这首《Love Love Love》是一首翻唱歌曲，它翻唱自俄罗斯圣女天团的《Stop Stop Stop》，也是一首流行度很高的歌，一起来听。 Love, love, love. 想表达，我的眼神里不是透露的讯息，我的心 love love love， 恋爱百分百，其实知道你的心，不得不相信幸福就在附近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，我是贾悦。今天我们用了一整期节目的时间来听蔡依林的经典好歌。看看时间呢，今天节目只能安排最后一首歌了。最后一首歌呢，为大家安排的是蔡依林和陶喆共同来演绎的一首男女对唱情歌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歌，叫做《今天你要嫁给我》。而这首歌呢，也是蔡依林第二次登上了央视春晚的舞台。而这首歌呢，也在2007年获得了第18届金曲奖年度最佳歌曲奖，在2008年又获得了第二届无线音乐颁奖盛典当中的对唱奖。其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，只是选取了蔡依林一部分的经典好歌，而在以后的时间里呢，我还会再找时间为大家继续送上蔡依林的经典歌曲，敬请期待。 I'm missing you, yeah. 鸟儿的高歌唱着不